直隐瞒，没有公开，怕你承受不来，不敢相信，不能接受这意外，悲痛和打击一一接踵而来，带给你更多伤害。骗你是迫于无奈，不知道如何交代，一切来不及安排，残酷的命运没预警，说来就来，再见。 视线。